你可要多加谨慎，多多的留神呐、 你放心吧，没有三安把身杀，不敢造反西岐。韩金虎那小子，我都把他吃透了。他是瘦驴拉硬屎，就像咱们大伙说的那样，他不来是谁来？现在明朝就指他啊唱主角呢。我老觉着把他呀要扑了倒了，那就算完事儿了。你放心，等我的捷报。 小可吧，能进则进，能退则退，不行见好就收，还有帽铁爷给你做主。 你放心吧，不行指定来求你。他们俩还改不了年轻的时候脾气，见着面还得玩笑一顿，说说笑笑。过了护城河的吊桥，朱穆英领兵开拔，长茂回城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表朱穆英带着军队30里地，那费什么事？不到半天的功夫，到朱穆英连营寨都没安，吩咐一声，裂开旗门，二龙出水式把阵势摆开，朱穆英爷俩在袖旗之下往对面观看。就见对面黑乎乎一座大山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满山遍野都是古木狼林。在山脚之下有一带连营，风吹旗号看得清楚，正是韩金虎的连营。寨门紧闭，吊桥挑着，前边全是壕沟啊，满布鹿角，戒备森严。看这意思，韩金虎不准备出兵，上这来守着来了。朱穆英看罢多时，把穆奎叫过来，孩子，马阵，遵令。穆奎把掌中一对大锤一晃，吩咐一声，跟我来。带着100名亲兵，直奔韩金虎的连营就冲去了。这是个白天呢，被韩金虎手下的哨兵发现了，不好了，燕王的军队来了，不好了。说声不好，鸣锣示警，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嘟嘟嘟，牛角比列号也响上，紧跟着是乱箭齐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想把穆奎这支骑兵给打下去。哪知道穆奎这支兵就好像飙风一般，卷地而来，越过壕沟，抡起掌中大锤来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砸毁了3道辕门呐、把韩金虎手下的军队给造的是哭爹喊娘，刀枪乱飞呀！人家喊马也叫，了不得啦！燕王的人马杀进来了，快跑啊！乱成一锅粥了。就这样，穆奎往返的杀了个3进3出，这才领着人又回到两军阵前。人家把马匹带住，双锤往左右一分，讨敌骂阵。那么说干脆就往里杀得了呗，哪那么容易？穆奎刚才这叫示威，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，他能孤军深入吗？这叫见好就收。哎，这下可厉害呀，错动了韩金虎军队的锐气。穆奎在外头一讨敌骂阵，韩金虎马上得着禀报了。这小子一听，把脖子一缩，开干！穆奎呀，哎呀，燕王手下的人马真够狠的， 我想按兵不动，他找到门上来了。韩金虎一想，砸坏三道辕门没关系，我这八道门呢，只要你杀不进我的中军帐就可以。来人，严加防守，闭门不战，高挂免战牌。扎实，免战牌高悬，任管穆奎怎样讨敌骂阵，韩金武就是闭门不出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穆奎一直叫了两个时辰的阵，把嗓子都喊哑了，人家不出来人，把穆奎气的是火冒三丈。这怎么办呢？把马一博回去请示朱穆英，爹您看怎么办。朱穆英把小眼睛转了转了，一琢磨，哦，韩金虎这小子耍老猫肉，来个以逸待劳，你不出来那没关系，咱会激将法。他告诉穆奎，如此这么般，这么般如此。穆奎一笑，爹儿遵令。他带着一伙人二次回到两军阵，这回就开了荤的了。什么叫开荤的呢？骂开了，祖宗奶奶的骂呀！韩金虎，你小子是狗熊，有本事的开兵亮队，有能耐的跟爷们打一打，在营里头眯着不算英雄好汉，你再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祖宗。你看咱这么说呀，这是文词儿，实质上说那话太难听了，把韩金虎的祖宗三代都给撅出来。这么多人讨敌骂阵，这么骂韩金虎能听不见吗？韩金虎也生气，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。但这小子有一定的主见，心里明白这是朱穆英使的激将法，这么一骂呢我就得上火，一上火我就得开兵亮队，一亮队就把我抓住了。我呀，我才不吃那亏呢，你骂你的，我假装听不见。韩金虎传令，让把那棉花都找出来，不管当兵的还是当官的，把耳朵眼儿都堵上，他骂他的咱假装没听见。哎，你说这什么馊主意，说别人不言语行，韩金虎这儿子韩宝受不了。韩宝那小子多骄傲，满身的决意在身，他服过谁？他爹按兵不动，他就120个不同意。现在一看，人家堵着门骂阵，他爹还不准备打，韩宝实在是忍无可忍呐、啊。他把脑袋瓜一拨了，把手中发的棉花扔到地下了，心说：“我才不堵耳朵眼呢。”爹，儿有点不明白。韩金虎一看，小子来劲儿了，跟自己瞪眼睛。你不明白什么？爹，这玩意儿太欺负人了。你看看这朱穆英，哎，命人闯了咱们三道连营，打死打伤咱无数的军兵，如今不依不饶，把咱爷们的祖宗三代都给骂出来了。咱们是朝廷的大帅呀、啊，要再不开兵见仗，锐气这一低落，往后这仗没法打了。而不才，愿请令出战。到，我你小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、啊？甭着急，他骂他的，咱有咱的主意。人不来了，没有帮手，我是一定不出兵。爹，我求求你，如果在两军阵前孩儿不能取胜，以人头担保。后来这爷儿俩闹了个半红脸，韩金虎一看这孩子急得都要哭了，实在没办法。孩儿啊，爹把话可都说清楚了，既然你非要讨令出战， 为父给你观敌，你可千万多加小心。哎呀爹，您就放心得了，我非赢不可。来啊，带马抬刀。这是憋得一定的时候了。韩宝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在辕门外是飞身上马，单手提刀，点了3000军兵飞出营门。韩金虎不放心，又点了5000马队在后边给他儿子关帐。等到了两军阵前了，炮声一响，摆了个四方阵，骑兵在两翼，步兵在当中，2000弓手射住阵脚。穆奎一看呢，这才高兴，心说我爹真有经验，你看这一顿臭骂给韩金虎骂出来了，哈哈，只要你露了面，你小子就跑不了了。穆奎手提大锤往正中央观瞧，一瞅韩金虎，韩金虎在起脚之下，头顶黄金盔，体挂黄金甲，外罩杏黄缎的战袍，手中提着虎头造金枪，他可没过来，在两军阵前一马趟翻，有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来回之六圈，人赛猛虎，马赛欢龙。穆奎往马上一看，这小伙也就是17、18岁，面如银盆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长得跟个银娃娃似的，亮烟盔，麒麟甲，胯下马掌中3尖两刃刀，是谁呢？穆奎没见过他，看罢多时，把两柄锤往当中一合，呆，对面来将通明，韩宝、韩小春这才把马匹带住，人双手平端3尖两刃刀，怒目横眉，看了看穆奎，你问我吗？正是。小子，你在马上坐稳了，听爷爷告诉你，看着没，后面是驸马监军韩金虎，那是我爹，我是他老人家不孝之子韩宝、韩小春，官拜3路元帅。哦，穆奎这才明白，韩金虎不行，把他儿子给逼了来了。嗨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你韩金虎都白给，你儿子这么年轻，他会个屁？穆奎是100个瞧不起呀、啊。看罢多时，马往前蹄，用左手垂一指，韩宝，咱俩没什么话可说，你赶紧给我滚回去，你叫韩金虎过来，我要问问他。他前者在太平府怎么跑的，这回我亲手把他拿货。韩金虎在后边听得真切，这小子扯着脖子就喊上了，穆奎，想瞎你们爷们的眼，想抓我韩金虎势比登天，我的朋友遍天下，想抓我是难上加难呐，小子，今天你们有能耐就施展吧，驸马爷在这挡着你呢。把穆奎气得火冒3丈，催马抡锤直奔韩金虎，但是被韩宝一拨马把他给拦住了。韩宝说，咱们呢别动口，最好动动手，我看看你有什么本领，你小子是谁？穆奎是也。啊，你就是穆奎呀、啊。好小，我听我爹说了，你们爷儿俩狼心狗肺啊，皇上跟娘娘给你那么高的荣誉，没想到到了太平府倒反官军，倒戈投降了，你们是不耻人类的狗屎堆，今天小爷要儿的狗命。说着话，唰就是一刀。 穆奎也十几岁，能听他的吗？年轻人都有个好强的心，这两个人打在一块是凶杀恶斗。穆奎那两柄大锤受他爹的真传，那锤招果然惊奇。要说穆奎十八般兵刃没有不会的，对刀法他也非常精，当初他也使过三尖两刃刀，所以韩宝的刀路他心里头有数，打起仗来心里就更有底了。你看他舞动双锤是急而不乱的，一招挨着一招，一式挨着一式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好像锤山响。再看韩宝也不善，把三尖两刃刀舞得跟刀山相似，开始一招一式看得很轻，后来练得太快了，分不出个数来了，就见光华一片，二马盘桓杀了个难解难分。两边观战的一个是朱穆英，一个是韩金虎，阵前交手的都是他们的儿子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嘛，能不提心吊胆吗？韩金虎伸着脖子瞪着眼，舌头吐出多长来都收不回去，他就怕他儿子一下失手让人家啪一锤砸个脑浆崩裂。朱穆英呢也是这个心情啊，你别看他没伸手，比他伸手还累，朱穆英那屁股都离开马鞍子了，替他儿子使劲。哎呀，咱这么说吧，把朱穆英急得满头都是大汗，但是有劲儿使不上，还得看儿子的。这时候穆奎跟韩宝大战了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，韩宝眼睛一转计上心来，使了个盖顶三刀，力劈花山，外挂两肩，唰唰唰就三刀。穆奎呢双手分锤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狮子插花，往外崩他的刀，还咚咚咚，这下上了当了。韩宝使的是假招，故意的把穆奎的眼神全都哄得上头去了，不注意底下，他底下玩活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韩宝身服三种绝艺，一是三尖两刃刀，二是月牙弓，三是他的暗器血手飞镰。现在他使的是第二种功夫，月牙弓。他把穆奎的眼神领到上头去了，没注意底下，他用脚尖一点自己的马镫，他这马镫厚有半尺，每只马镫里头藏着三支弓，这玩意儿可厉害，头前都抹了毒了，离远了不好使，在二十步以内百发百中。现在他们两个人进行白刃格斗，离着多近呢，颤凳相磨紧挨着，所以这玩意儿正在有效的射程之内。他把左脚的脚尖一点这凳，消息就犯了，咔嗒嗤嗤，三支毒箭同时射出，可坏了，两支毒箭射到穆奎的马身上了，一支毒箭射到穆奎的腿上了。穆奎打着打着就脚这个腿上好像钉子弯了一下一样，把他疼得一皱眉，紧跟着就脚着半身不遂，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上，手中的锤不由自主的啪啦啦啦滑落于地。穆奎就知道不好，我中了暗器了，他心里的意思拨马回归本阵，快想办法，心里明白四肢不给使唤，他刚一转马的功夫，身子一摘尾，大头朝下从马上摔下来了。与此同时，马也摔倒了。朱穆英看得真切呀，呀呀呀！抢救！左面冲出鱼化龙，右面冲出孟九公，两员老将抖擞精神，二马齐出，前去抢救穆奎。